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朝阳区来广营北路全线通车，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世界电影诞生日，中国电影博物馆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随着来广营北路的下川东北铁路环线隧道桥建设完工，来广营北路昨天全线通车，朝阳区北部新增的这条南北向主干道将提升朝阳区北部路网的交通服务水平，为沿线居民出行创造便利条件。来广营北路南起京城高速公路北侧，北至终点火沙路，道路全长约6.5公里，全线采用分段逐步开放的方式建设。通车后打通了区域交通堵点，涉及来广营、崔各庄、孙河三个乡，将分担京城高速交通压力，为沿线东周家园以及温榆河公园朝阳段等周边人群服务。由房山区西石门村通往河北省保定市太平庄村的西泰路改建工程，北京段和河北段昨天同步开工建设。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缓解房山区十渡风景区、河北省野三坡风景区周边交通压力，助推经济交通一体化发展。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到施工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上午10点，在房山区石渡镇西石门村施工现场，两台铲车和多辆运输车正在挖掘清运大大小小的石块。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介绍， 西泰路呢，起点呢位于咱们北京市房山区的石渡镇，终点位于河北省涞水县，与首都环线高速公路相连接，全长呢是6.6公里，北京段是5.5公里，设计标准是二级公路。 承担施工任务的是北京市政路桥养护集团第七公路工程处副经理邓如意，谈到了施工中的难点。 最大的特点呢，高差比较大，咱们路基填方啊比较多，挡墙砌筑危石比较多，高度一般都得在30-40米，危险系数很大，难度也很大。计划于啊明年汛期之前把咱们所有的路基工程全部完工。 由于西泰路地处房山区世界地质公园范围，位于林草保护区和生态红线保护区内，在道路设计阶段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房山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科长王艳辉说， 充分的征求了水务、园林、规划方面的意见，专门做了论证，这个是咱们北京市的地方道路第一个论证，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这方面的要求。比如说有一个500米的一个大桥，在咱们这个山区里边啊比较少见，是顺河方向的桥，第一是保证咱们这个河道行洪的能力，第二是减少对山体开挖破坏，也是对植被林草的一个保护。 西泰路改扩建工程预计将于2023年上半年建成通车。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是提升经济区域路网优化、提质增效的一条道路，将为缓解北京十渡与野三坡景区的周边交通拥堵做出贡献，并为呢该区域提供能够快速连通 G95 高速公路的一条安全通道，也能有效地提升房山区、深山区的应急抢险和救援的能力，也将为房山涞水一体化示范区做出相应的贡献。 昨天，大兴机场迎来成都航空、青岛航空入场运营，新增北京大兴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和北京大兴至西昌往返航线。这是大兴机场本月继西藏航空、天津航空、北部湾航空入场后，再一次迎来航空公司入场运营。截至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已经达到39家，通达国内航点118个。北京大兴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开通后，旅客购买成都天府到北京大兴单程票价低至260元，购买北京大兴到成都天府单程票价低至300元，成都出发往返北京套票低至520元，北京出发往返成都套票低至600元。再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